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件事单从你这只言片语来听，我也没有头绪，恐怕还需要更多线索。 冯家人现在很着急，听说案子跟陆祖德有关，已经求到工部局那边去了。工部局的人来找我，我又推荐了你。 哼，你倒是会给我找事情做啊。 这可不是我故意要给你找事。冯家已经出了马洋，明码标价50000美金。这是能找到人，并且人完好无损的前提下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万一冯小姐有意外，起码也要让冯家人找到尸体并知道真相。这个价格就略低了些。30000美金。也是个不错的数目了。 听你这么一说，倒像是份美差啊。 还有啊，过两天报纸可能会来采访你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 随着陆同仓的死，这件案子逐渐浮出水面。江河希望一锤子把陆同仓锤死，好彻底接受他的势力。洋人也希望将此事彻底定案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双方一拍即合。此事闹得沸沸扬扬，那些黑白两道的事情不方便为大众知晓，但最能昭示陆同仓罪状的还是他唆使手下拐卖人口的事情。江河不方便露面，但总得有个破案的功臣，这件功劳自然而然就落在了林叔身上。从救人的角度来说，也的确是林叔揭开了这个井盖。 如果不是你，就没有那么多女孩子获救，他们也不可能重见天日，比如孙太太他们，必定会受尽折磨而死。虽说施恩不忘报，但好人好事也得广为流传，才能鼓励更多善行。你不必害羞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我没刮胡子吗？ 你这些话是谁教你背的？ 那么明显啊，我那新来的师爷教的。 略显僵硬，一眼就看出不是自己措辞的。 那我下回背熟一点。 哼，江先生好算计，把我推到台前出风头，你自己却在后面躲清闲。这种新闻采访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，还是免了吧。什么采访，让你那些手下情人出面就好了，当英雄这么大的好处就留给他们吧。当你欠过人情吗？ 手下就罢了，我哪来的情人？不要将我与陆同仓相提并论，你若不爱出面，我就帮你推了。不过这是你打响名头的大好机会，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。陆同仓树倒猢狲散，那些人忙着亡命天涯都来不及，不会真有对他忠心耿耿的人来找你算账，你大可放心。 打响名头从何说起？ 来一根吗？ 我不抽烟。 林叔，你想一辈子安于现状，在岳定堂身边当个小秘书小助理吗？你能力不差，要身手有身手，要脑子有脑子，何必在别人屋檐低头？不如自立门户，开个侦缉社，我还能介绍些富家太太丢猫丢狗，捉奸丈夫，巡捕房和警察局都懒得管，却有不菲收入的活给你，不是比现在滋润多了？ 林叔笑了笑没接话。江河也许是好意，但他这样说明显不了解林叔。他如今千帆过尽，就剩下混吃等死、得过且过一个爱好了。如果非说还有执念，无非就是保护家人，再加上一个姓岳的。 谢了，我好好考虑一下。新闻采访你随便找个人顶上吧，我就不露面了。 那冯家的事情？ 林叔挥挥手，头也不回。 晓得了。 冯小姐这件事，光从江河这里听是听不出个所以然的。要打听冯家的消息，还有一个人比江河更靠谱。林叔怎么也得问个清楚明白，才决定接不接这个差事。虽然他不怕麻烦，但也不想被人带进坑里去。眼看时近中午，林叔寻思上哪儿去混一顿午饭，虽然不算饿， 但午饭也是不能不吃的，尤其是能占便宜的情况下，绝没有自己掏腰包的理儿。他东晃荡一下，西晃荡一下，看着琳琅满目的零嘴也没有下手，终于晃荡到市局门口。进去一看，办公室是空的，岳定堂没在。他日常两点一线，不是在市局就是在学校，这边没人，那肯定就是在那边。林叔又去了学校，居然也扑了个空。同办公室的教授告诉林叔，一名女学生来找岳定堂，跟着一起出去了。这个年头，师生恋并非个例，社会上也有一些名人在教职期间与女学生发生感情的，市井坊间总是对这样的故事津津乐道，不过数量终归是少。这教授说话的时候就带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，仿佛在等着看好戏，又似笃定岳定堂和女学生之间一定会发生点什么。奈何林叔心不在焉，根本没听出他的弦外之音，让教授一腔八卦共享之心无处发泄，甚是失落。跑这两趟下来，林叔才也有些饿了，他离开学校准备就近找间小饭馆随便对付一下，不经意间路过一间咖啡馆，却看见坐在窗边的两个人，岳定堂和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学生。那女学生依稀还有点面善，林叔站在原地回忆，女学生正好面朝他这边，见状眉梢一扬，惊喜起身，还冲林叔招手示意他进去。林叔也想起来了，上回他去岳定堂学校找人图遇这个姑娘，对方正是岳定堂的学生。 夏小姐，别来无恙。 林先生好，真没想到林先生还记得我呀。 夏小姐貌美如花，想忘记都难啊。哎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 哦，没有没有，我是有事情要跟岳教授说，才请他到这里来的，正好也是想拜托林先生您帮忙，能恰好遇见你，真是太高兴了。 是冯小姐的事情，萧月是她的闺蜜，想让你帮忙。 岳定堂的态度有些冷淡，萧月也许看不出来，但林叔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林叔一时琢磨不透，对方这冷淡是冲着萧月，还是冲着自己？ 你说的是哪位冯小姐啊？ 就是冯家三小姐，闺名冯珍珠。 冯家和萧家乃是世交，萧月跟冯珍珠自小一起长大，感情也非同一般。不过萧月爱读书，成绩也好，就上了大学。冯小姐志不在此，读了个中学毕业已经不错。她和吴家四公子吴鹏两情相悦，可谓金童玉女。两家人都喜闻乐见，绝不至于发生什么门当户不对的闹剧。吴鹏一表人才，学的是建筑学，还准备出国深造。两人商量好，冯小姐打算结婚后就随丈夫出国，夫唱妇随，珠联璧合。但好景不长，吴鹏在国内随老师到野外采风时，不慎从高处落下，摔成重伤，不治身亡。冯小姐还未正式过门，就痛失了未婚夫，悲痛不已，差点遁入空门。 这件事当时我看过报纸报道过，的确很可惜。 哎呀，是啊，这件事过后，珍珠低落了好久，我怎么劝她，她也没办法振作起来。我生怕她想不开寻短见，在不开学的时候，几乎日日陪伴着她。开学之后有空，我也会去看她。但前段时间他忽然就渐渐好起来了，还有跟吴家五公子订婚，他能走出阴霾，我也为他高兴。 等等，你说吴家五公子是之前那位吴鹏的 弟弟？但不是同母所出，吴部长有个三房太太，长房是老家定的，他出来革命之后就另娶了，过了两年这位太太就难产去世了，他又另外娶了一位。 吴部长年纪虽然大了，但不改风流本性，许多女人甚至不为他的权势富贵，就为他本人的魅力，愿意不计名分为他生儿育女。背后议论长辈是非，萧月面色略有尴尬。 这吴鹏、杭四 是二太太所出，吴五公子吴斐则是现在这位太太生的。吴鹏和吴斐本就是兄弟，那珍珠的联姻对象就还是吴家，两家人自然没什么意见，但是我却隐隐觉得不太对劲。其实我也说不上来，就是看珍珠跟吴五相处还挺开心的，但他有时候独处就还是会怅然若失，神思惘然。我以为吧，他是碍于婚约和两家的交情不敢悔婚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但他却跟我说吴鹏回来了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吴鹏没死？ 怎么可能？他的葬礼我还出席了呢。哎，我也听不明白，我就问他，他也不肯直说。那句吴鹏回来的话我记到现在，总觉着听着有些发凉。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 大概是十来天前吧，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，直到昨天才从他家人口中得知他失踪的事情。 一个单身女子失踪，家人自然是不肯大肆宣扬的，一来为了女子名节着想，二来为了家族声誉。要不是冯家关系大，在巡捕房那里挂得上号，又爆出春山会的事情，两者也许都不会被联系起来，冯珍珠可能就永远消失在茫茫人海里。林叔觉得能从萧月这里得到的讯息差不多了，起码证明江河没有说谎，再详细的事情他恐怕也不清楚，还得问冯家人或者荣姐。 林先生，我知道您破案很有一套，比那些巡捕和警察都强。 呵呵，萧小姐，你怕是忘了吧，我也是个警察。 啊，实在抱歉，但此事还请你帮帮忙，冯家现在也在悬红找人，我可以为您牵线联系。 先吃饭吧，吃完再说。 不会打扰两位吗？ 我说打扰你就会走吗？ 那你可以先帮我和萧小姐点一桌菜，咱们分桌吃，互不干扰。 岳定堂很想将他那张嬉笑的脸皮狠狠捏一下，奈何有外人在，也只能想想罢了。岳定堂当然没有分开两桌点餐，他轻车熟路地给自己和灵叔下了单。 来两份牛排，一份六成熟，一份七成熟。 好的。 萧月，想吃什么就自己点。 哦，好。 萧月心里有些奇怪，一时也说不上来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